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九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九回，短道速滑脱颖而出，夺金还需涅槃重生。上回书给您说到，1980年新中国冬季项目的运动员参加了第13届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随后在1984年第14届冬奥会在萨拉热窝举行了，这是中国代表团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在这届冬奥会上，咱们一共派出了37名运动员参加了26个单项的比赛。在高山滑雪女子小回转比赛中，中国选手金雪飞和王桂珍分别名列第19和第20名。连续2届的冬奥会是一无所获，使得咱们中国体育界认识到与世界水平的巨大差异。所以在组建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代表团的时候，咱们只派出了13人参加正式比赛的项目，代表团的规模比前2届小了很多。除此之外，中国还派出4名选手参加表演项目短道速滑的比赛，这个比赛反而意外得到了收获。前几回书咱们给您说了，中国运动员李演获得了1000米金牌，还获得了500米和1500米2个项目的铜牌。既然是表演赛而不是正式比赛，那么李演的这块金牌的含金量到底怎么样呢？那咱们不妨啊就分析一下。当初李演在1000米比赛当中同场比赛的这个对手是加拿大的戴格尔，这位号称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短道速滑运动员。在漫长的运动生涯当中，戴格尔不但获得过冬奥会的金牌，而且是第一位5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女子全能金牌的选手，其中还包括从1988年到1990年的3连冠。在女子短道速滑的历史上，戴格尔的成就仅次于连续6次获得世锦赛全能金牌的中国选手杨洋。卡尔加里冬奥会的女子1000米比赛是2月25号进行的，在这之前的2个星期，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世界锦标赛上，李演和这戴格尔俩人就在赛场上碰上面了。当时戴格尔获得了除500米以外所有项目的金牌，能战胜这样的对手，获得的这块表演赛的金牌，这里边的含金量各位您可想而知。不但如此，李演战胜了戴格尔这样在加拿大非常有影响力的著名选手，因此这枚金牌在卡尔加里是反响巨大。这种反响是中国代表团始料不及的，代表团的领导既没有想到咱们能拿到这块金牌，更没有想到这块金牌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这之前呢，咱们国家一直把速度滑冰作为唯一的速滑训练项目，当时咱们还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短道速滑这么一个项目呢。咱们之前给您说的所有的这些速滑运动员，您像什么王金玉、杨菊成、刘凤荣、赵伟昌，所有的这些他们都是速滑运动员。说到这儿 咱们就得给您说说这短道速滑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这速度滑冰在世界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赛制，一个是欧洲速滑，一个是北美速滑。前文书给您说过，在1932年美国普莱西德湖第一次主办冬奥会的时候，当时因为使用美国的速滑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结果欧洲选手是一败涂地，美国选手是大获全胜。从那以后，在欧洲举办的各届冬奥会恢复了欧洲赛制，但是这美国人不死心呐，依然希望能够举行类似田径比赛的这种滑冰比赛。那么有人就得问了，你这两种赛制到底它有什么区别呢？不都是在冰上看谁跑得快吗？这里边啊，它还真有不一样的地方。欧洲赛制是当今大道速滑这个种类，两个跑道，两个人一组出发，谁也不许干扰对方，自己滑自己的，最后看每个人比赛的用时，谁的用时短谁就是赢家。说白了，这就是人和时间在赛跑。这北美赛制是当今短道速滑这种类型的，集体出发可以窜道跑，说白了大家挤在一块滑，最主要还允许一定程度的互相干扰，这可就不是看谁时间用的短了，而是还要看每个人的技术。当然你要是比所有人滑的都快，没人能干扰得了你也可以，可是一旦有人在你身边，那就存在着一定的危险。到了上世纪70年代，小型的室内冰场建设的是越来越多，室内冰场它可不能像室外冰场似的有多大地方使多大地方，您呢就得因地制宜，这么一来你也建我也建，这室内冰场可就越建越多了。但是这个室内冰场到底建多大，这跑道一圈到底定多长，一直没有一个定论。大家一想，反正我现在又没有关于这种小冰场的正式比赛，嗨，我呀就这么凑合瞎滑着吧。可是这种冰场越来越多，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广，这一下可就不得不引起一些专业组织的关注了。说着话，这可就到了1980年了，国际滑联才正式确定了这种小冰场标准的跑道每圈是111.12米。这一下可就让北美的速滑赛制找到了自我实现的机会了。来吧，现在有新的场地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北美速滑制融入到这个新的场地比赛规则当中来。这也促使了短道速滑这个项目的诞生。1981年第一届短道速滑锦标赛在法国举行，就在当年的9月，国际滑联理事日本的石川良弼访问了咱们的中国，在长春向中国速滑运动员介绍了短道速滑这个新兴的比赛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啊，说实话人们打心眼里头啊还多少有点不能接受这个项目，因为大家都滑惯了这个速度滑冰了，冷不丁的出了这么一个新的项目，而且跟原来的比赛制度还有这么大的差异，短时间之内还有点不能接受。但是到了1982年，国家体委决定正式开展短道速滑运动。到了1983年3月，在第5届全国冬运会上正式的设立了这个项目。这场比赛一结束，马上就从中选拔出来几名优秀的运动员出征短道速滑世锦赛。从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项目到登上国际比赛的赛场，中国只用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这简直是创造了中国体坛的超音速了。到了1987年，中国短道速滑可就传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就在当年举行的第6届全国冬运会上，一名17岁的吉林女选手在女子3000米的比赛当中一举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位吉林来的女选手叫李金燕。哎呦， 这一下可是给中国短道速滑打了一针强心剂呀、啊！起步不到五年，中国短道速滑居然能产生世界纪录，所有人都兴奋不已，感慨万分呐、啊！早一点有这项目，我们前几年冬奥会也不至于这么惨呢、啊。看到李金燕的优异表现，一个比她年长一岁的黑龙江女孩可坐不住了，是跃跃欲试。她呀，就是李琰。关于李琰的故事，咱们前文书给您做过介绍，在这儿啊，咱就不给您赘述了。李琰的这块金牌，顿时使业内人士对短道速滑是刮目相看，国家体委立刻做出决定，把短道速滑作为国家的第17个重点项目是立刻上马。道理很简单呢，你看这个项目，咱们经过短期努力就可以达到世界水平，这项目不发展，那都对不起咱们有这样的运动员。就在第二年1989年的英国世界锦标赛上，郭红儒获得了短道速滑3000米的冠军，这也是中国短道速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在短道速滑的锦标赛上，男女3000米的个人赛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项目，这个项目不是所有的选手都能参加，只有在500米、1000米和1500米这三个项目当中积分排在前八名的选手，您才有资格参加这3000米。这个比赛的主要目的是决定全能冠军到底是谁的，这一点呢有点像田径的十项全能，看的是运动员在短道速滑耐力、爆发力、技巧各方面的素质。虽然郭红儒只在3000米一个项目上得了这么一块金牌，这个分量比其他的三个项目稍微轻了一些，但是这毕竟是中国短道速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呢，这可是给咱们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不小的鼓舞。从这儿之后，中国短道速滑是一年一个喜报，捷报频传。从1987年打破世界纪录，到1988年获得冬奥会表演项目的金牌，一直到1991年世锦赛上张艳梅获得女子500米金牌，一系列优异的成绩似乎在向人们预示着1992年冬奥会短道速滑的金牌正在向中国选手招手。1992年第16届冬奥会在法国的阿尔贝维尔开幕了，这届冬奥会上短道速滑成为冬奥会正式的比赛项目。这时候中国队的头号主力就是刚才咱们给您说的张艳梅了。这张艳梅1970年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市，14岁的时候进入了吉林体校，1986年选入中国国家短道速滑队。就在1991年世锦赛上，张艳梅拿了一个500米的冠军。这时候张艳梅可以说是志得意满，对于冬奥会的金牌是势在必得。可谁成想，就在第一轮第一组的比赛上，因为犯规，张艳梅被淘汰了。大家都劝她没事儿，在这短道速滑比赛里头这都是常事儿，这样也好，你呀养精蓄锐备战2月20号接下来要举行的3000米接力。张艳梅一想也对，我别因为这一点小失误耽误后边的比赛。几天之后，就在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上，中国队被分到了第二组。这组里边除了中国运动员之外，还有日本、法国和当时的独联体运动员。说实话，这可是个好签儿。这几个代表队的选手之前都交过手，谁有几斤几两，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发令枪这么一响，比赛可就开始了。中国队一路是遥遥领先。等滑到最后两圈的时候，张艳梅出场了。这时候中国队已经超出对手20多米了，只要不出意外，半决赛出现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 就在人们准备为中国队欢呼的那一刹那，耳轮中就听见扑通啪这么一声，大家一看，张艳梅是摔倒在跑道之上。哎呦，这煮熟的鸭子怎么到嘴边愣让它飞了？张艳梅哭的心都有啊。教练队友赶紧劝，没事儿，别着急，再过两年，就过两年，下一届冬奥会咱们就得把这损失能给夺回来。那位说，怎么是两年？不是四年一次吗？上文书我给您说了，就在1986年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做出了决定，从1994年开始，冬奥会与夏奥会彼此相隔两年是交叉举行，这样能够增强各自赛事的吸引力。到了1994年，挪威的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如期举办了。这回啊，张艳梅决心要一雪前耻，通过预赛半决赛是一路过关斩将。张艳梅可就杀到了女子500米决赛的起跑线上了。发令枪一响，张艳梅第一个可就冲出去了。这第一圈张艳梅是先发制人，第二圈张艳梅是继续领先，到了第三圈张艳梅是咬紧牙关奋力向前，眼看就要冲到终点了。这会儿身边出了一个人，谁呀？美国选手特纳。这个特纳呀，原来也是一个速滑选手，后来有一段时间改行当了歌手了，现在是重返赛场。这位的实力虽然不错，但是这人品有点忒差劲了。眼看张艳梅就要夺冠，这特纳是心不甘情不愿，他可明白就凭自个儿这两条腿要想赢张艳梅那是势比登天，我得给他来点小动作。咱们说了，这短道速滑比赛允许一些身体上的接触，这位特纳看准了机会，可就到了张艳梅的身边了，是挨帮挤靠，一次没成功，是两次没得手，这位美国名将可就下了狠手了。就在一个弯道的时候，这个特纳呀在外道离着张艳梅就差半步，他一看行，机会来了，趁着这个弯道的时候，可就把自己的左手伸出来了，用自己的左手在张艳梅的右腿上轻轻的这么一拉，张艳梅就觉得自己右边一个踉跄，哎呦不好，就这么一犹豫坏了，脚底下一乱。好在张艳梅技术过硬，这要换别人早趴下了，就这样身子也是一晃，他这一晃不要紧，眼睁睁看着对手可就把自个儿给超过去了。张艳梅是万也没想到，在这个靠两条腿取胜的项目里头，他竟输给了一只手了。赛后中国队就特纳的行为向国际滑联提出上诉，但是这个抗议没有改变500米比赛的结果。这特纳一看没人管他，来劲了，在后边的1000米比赛的时候，这位啊是故技重施，这回被裁判员逮了一正着，立马给取消了晋级的资格。连续两年短道速滑在冬奥会连续失利，这让当时的国家体委决定成立短道速滑常设国家队。那位说，这国家队还有什么区别吗？这里还真有。咱们这国家队啊一共分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常设国家队，第二种是临时集训国家队，第三种是以全国冠军为主组成的国家队。这常设国家队就相当于嫡系部队，条件最好，编制最全，常年在北京训练，最受重视。这第二种可以称为非嫡系部队，只要一遇到重大赛事的时候才受到重视，没有赛事的时候啊就解散各回各省。这第三种呢，一般就是成绩比较落后的这种集体球类项目，只能称之为杂牌军，和地方队啊其实没什么区别。过去咱们这短道速滑国家队基本上采取的是临时集训的这第二种模式，但是在两次冬奥会失利之后，国家体委终于认识到

啊，是500克一袋，给大家8袋啊。另外还有香酥鸭500克一袋，给大家4袋，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2袋。 12袋。 那么今天的价格呀，只要299。 是 啊，您看啊，这个和一袋的话呢，也就是20来块钱， 20出头。 你要真的像这么正宗的这个扒鸡也好，这个香酥鸭也好，你到超市买的话呢，一只我估计可能也得50-60块钱。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上是广告时间。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我爱广播操。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爱广播操》。在我们这个小节目里，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第九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还有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11集。预备节原地踏步的易错误区以及纠正方法。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预备节原地踏步的动作易犯的错误以及纠正的方法。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手型。那么这节动作呢，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手的握法以及手臂的摆臂的位置以及脚的踏步的具体位置。我们先来说一下手的具体的位置。首先我们把手臂伸直，五指并拢成掌形，那么在前面预备踏步的时候要弯曲2个指节，然后把拇指搭在第二指节处，然后整个手臂应该是整个手背和第一个指节和手臂是一条线。那么手臂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在身体中线，高度在肚脐的前方。好，那么这个另外一个手臂呢，一定要注意在摆动的过程当中跟前面手臂一定要对应。我们来侧边摆展示一下，来摆4排背，起1、2、3，好，停。也就是说这个手臂每一次摆过来都应该对准身体的中线，而且是对准肚脐前方，然后另外一只手臂是对应的高度向后顺势摆动。好，这是手臂动作。那么下肢动作容易出现的问题呢，是脚尖指向地面，小腿垂直自然的向下，然后脚尖抬起离地面15到20公分，然后换脚。好，那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脚没有顺势的自然抬起，勾脚向后收，来展示一个有问题的动作。好，停。那么正确的动作应该是依次的脚尖最后离地，脚尖先落地，然后进行一次滚动。来，正确的动作应该是依次的离地和依次的落地。5、6、7，停。好，那么我们来完整的把这一节操，然后做一个上下肢配合的完整动作。好，听口令，原地踏步走，1、2、3、4、5、6、7，停。好的，那么刚才在听口令和动作的时候，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也就是说当我口令喊到原地踏步2个字的时候，那么手指就应该弯曲2个指节。我们再听一下啊，原地踏步走，然后再进行启动动作。也就是说这个手是要在踏步之前就要把2个指节弯曲成半握拳。好，我们再来一次演示，原地踏步走，1、2、3、4、5、6、7，停。预备节原地踏步动作就介绍到。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3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小农食品节又来啦！12月3日起，在超市发火热进行古传麦新粉3元一糖瓶等20余个品牌产品优惠享不停。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